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想起前一晚，在陆泽西家，傅丽丽和周冲的那番对话，关于那个什么投资项目的，方志远心里更是生了疑。这两个项目怎么看都显得有些不靠谱。方志远正纳闷呢，这怎么跟庞氏骗局一个思路啊？这时一个高级会员说话了，现在啊，的确有不少人质疑我们，但是我们 F 之旅背靠的可是 GF 这样的大公司。方总，您知道 GF 吗？ 方志远似乎还真的听说过，就点了点头。 GF 是全球排名前100强的大公司，发展11年了，在32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了落地的分公司。亚洲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香港和台湾拥有落地分公司。为什么 F 之旅经常被黑、被诋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 F 之旅对传统旅行社与在线旅行社还有产品直销公司都是巨大的冲击。这个高级会员的一番话简直无法反驳，方志远再没有多说什么。等这些会员都走了，方志远打开了电脑，试图翻找着电脑里关于 F 之旅的资料，果然被他找到了一个隐藏的文件夹。 方志远对陆泽西他们几个说， 要入会啊，得先交2500块钱左右的会费，然后呢还有月费，月费300块钱左右。不过啊，只要每个月发展四名下线，推荐人就可以免月费。老八听着摇摇头，什么呀？这不就是传销吗？这个。方志远继续说：“啊，还有个什么对碰奖，推荐6个会员，啊，左三右三为一个大对碰。我也没太明白，说什么每周结算一次，反正吧，按照他们的说法，其中赚钱的项目是非常多的，我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傅丽丽好像已经在某城发展了不少的会员了。”陆泽熙苦笑着说，明白了，这个 F 之旅啊，那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庞氏骗局，典型的啊，金字塔型的老鼠会。明航问方志远，那周冲的那个理财项目，那又是怎么回事啊？我实在是找不着这个资料了，我要是问多了呢，又怕傅丽丽起疑心，到时候啊，真要是伤害了同学之间的感情，那就不好了。明航叹了口气，哎呦，志远呐，人傅丽丽都快要把你给卖了，你还考虑那么多呀？你呀，哎呦，你就是一老好人呢。陆泽熙说，本来啊，我们今天还约了周冲的，他没来，他问我们找他干嘛，我大概说了一下，我说呀，哎，你那毕竟是200来万呢、啊、你真的要投资，不管投资什么你都得谨慎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看准的项目那绝对错不了的。嘿，你说把我给气的吧，我差点没把手机给砸了。老爸说，行，你看周冲那样，那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是不是？咱们还能怎么样呢？方志远喝了一口咖啡说，哎呀，你说啊，我可真的不希望这个傅丽丽是个骗子。哎呦，我现在头都大了。 说话间，安文送了个果盘过来，陆泽熙掏钱要买单，安文死活不收。嗨，什么钱不钱的，我这半死不活的小生意也不差你们这几杯咖啡呀、啊。 陆泽熙对安文说，你就不想再发展发展了？其实你这个地段不错的，哎，别搞得那么小众啊，你装修装修，重新定位一下，你这个生意啊肯定是能够上去的。 嗨，我无所谓，我呀一直想开的咖啡馆就是这样，门可罗雀，那也是一种态度啊，图个自己高兴，有缘则来，没缘分的进来你也留不住啊。我这人生已经够悲催的了，还不让我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那这一辈子该多憋屈啊。 是，要不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这辈子该多憋屈。方志远重复着安文的话，低着头拿了块西瓜吃，却是食不知味。 回家路上，方志远隔着车窗看到一家卖肠粉的小馆子，他找了半天停车位，要了一份虾仁肠粉，这是他和周宁静很喜欢吃的一种广式小吃。肠粉的外皮是用米浆做的，里面包裹着肉片、鱼片、虾仁等等，蘸了特制的酱油，非常鲜美。当时还在广州上大学，他们俩第一次正式约会点的就是这个，还是周宁静带着方志远去吃的呢。 出身于某城郊县旗镇的方志远，对广州这座城市既好奇又不敢靠近，且不说那些灯红酒绿光怪陆离，但是大学校园里那些说着粤语的本地学生就先让自己露了怯。大城市的同学都见过世面，懂得比自己多， 最重要的，他们的脸上总是写着满满的优越感。高中时代，一直鹤立鸡群的方志远，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平日里，除了在校园附近溜达，方志远很少去市中心。和周宁静恋爱之后，周宁静倒是常常拉着自己去。 不能因为你没见过，你就本能的抗拒啊！再说了，我们是从小地方来的，咱俩又说定了，以后要回老家发展，还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来广州呢，那就更应该出来逛逛了。 周宁静的这些话，方志远至今都记得。如果说方志远和百成的交往，百成让自己更加了解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周宁静则把方志远从他那个封闭的世界里拉了出来，带他去往更广阔的天地。他很感激周宁静，这种感激让他很难分辨自己对他的感情到底都掺杂了些什么。可是他能够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喜欢周宁静的，那些来自身心的悸动反应和喜不自禁是真的。后来他想和周宁静结婚生子也是真的，如今他仍想跟他继续走下去，这当然也是真的。 方志远拎着肠粉走进家门，发现周宁静半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客厅里很是闷热，但是跟往常一样，周宁静还是没有舍得开空调。沙发边上是一台老式电扇，正对着他的上半身有气无力地吹着小风。周宁静没再穿什么蕾丝睡裙，而是一套半旧不新的棉布家居服，上边是黄绿色的短袖 T 恤，下边是同花色的中裤。没有记错的话，这套家居服周宁静至少穿了有三个夏天了。 是啊，这就是周宁静。他舍得花好几千块钱给自己买一件名牌衬衫，却舍不得扔掉这套一件洗得褪了色的家居服。 人活脸，树活皮，我们在外面呢，就应该体体面面，但是在家嘛，穿什么都行。周宁静倒是这么说过的。 方志远把肠粉放在了茶几上，不免靠近了周宁静。他似乎很久没有这么仔细地打量过自己的妻子了。尽管周宁静一直在锻炼，在保养，但是卸了妆的她，肤色早已不是二十几岁的状态了。眼角处和脖颈上细细的纹路依然显出了老态。方志远轻轻地捏住了他的手，他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他。 哟，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来，把这个肠粉吃了吧，还热的呢。 周宁静一愣，看到了茶几上装肠粉的快餐盒。你给我买的？ 我这不是做错事了吗？啊？不该向老婆大人赔罪啊！哎，我不该跟你吵架，你说吵完了我就后悔了。后来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你直不接。 原本准备了很多话的周宁静，一时感到语塞。 方志远打开了快餐盒，撕开了一次性的筷子，夹了一块肠粉到周宁静的嘴里。哎，尝尝，尝，也好吃啊！下回我到你的店里吃。刚坐上的那才新鲜的啊，吃。 周宁静咀嚼着美味的肠粉，眼里含了泪。 方志远揽过了妻子说，你看我平时有多不称职啊，买个肠粉给你吃，你就感动成这个样了。 周宁静抽出了一张纸巾擦了嘴，他在整理着自己的思路。说实话，他没想到方志远会有这种贴心的举动。毕竟，这份毫不起眼的肠粉 是他们关于广州和热恋期的记忆之一。那时候，他们俩牵手去过的地方，吃过的食物，种种思绪又都浮上了周宁静的心头。但是，无事献殷勤，这五个字似乎同时浮了上来。周宁静笑了笑，轻轻地推开了方志远揽着自己臂膀的手。哼，干嘛想起来给我买这个？ 不是，不就路过吗？我想着你肯定喜欢吃啊。 你晚上去哪儿了？ 安门的咖啡馆。 一听说是安门的咖啡馆，周宁静的脸色瞬时就变了。 方志远察觉到了妻子的变化，连忙说，哦，那就是老陆他们几个又去谈点事儿。 就你们几个？ 还有安文。不是，那是他的咖啡馆吗？他当然得在了。不过呀，他呀忙着跟他那个编剧的男朋友在那卿卿我我呢，都没顾上跟我们聊天呢。 还有呢？ 没了，就这几个人呢。 看方志远这样，倒不像是在说谎。 方志远问道，你呢？这大晚上的你去哪儿了？ 周宁静一笑，不无娇嗔，也带着一点怒色。哼，你管我呢？ 哎，就许你问我呀，就不许我问你啊。 我能去哪儿？是傅丽丽带我去做 SPA 了，一家什么私人会所，我还问服务员怎么办卡呢，结果人家怎么说？不对外，哼，差点没把我尴尬死。 哦，傅丽丽啊。方志远见周宁静主动提起了这个人，便接嘴说，哎，说到傅丽丽啊，我刚好有话要跟你说呢。 是啊，我这还有事要问你呢。 那行，你先说。 周宁静迟疑了一下，手指一点方志远的胸口说，那还是你先说吧。 方志远拉过了周宁静的手说，走，回房间去。 干嘛？ 我怕等会儿咱俩又吵起来，把妈和周子吵醒了。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哎呀，来吧。方志远差不多是抱着周宁静进的房间的。在房间里，方志远把众人对傅丽丽的疑虑，以及他这两天自己在深海科技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周宁静。 周宁静始终半信不信，心下暗暗权衡。如今方志远和百成不清不楚的，自己的处境就够被动的了。要是在方志远工作的事上，他还那么认死理儿，非要让他继续在深海上班，只会让他们的夫妻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凭方志远的能力，再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应该不难。方志远要真的不喜欢深海，自己强迫他待在那儿，那也没什么意思，不如顺水推舟，还可以换来方志远的感激。周宁静淡淡地说，你自己看呗。 我自己看？ 你要觉得不合适，那你明天就跟丽丽说呗，但要注意方式方法。 不知道，知道，同学一场，别为这事伤了感情。 你刚才说的那些关于傅丽丽和深海的，虽然都比较主观，也没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丽丽是个骗子，不过既然你都决定了，那我再反对也没什么意思。 老婆，我就知道你会理解我的。 这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而是不管你干什么，总得是你自己喜欢的才行吧。 啊，真的？ 嗯。说到这事儿，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商场一个客户的亲戚在招人呢，销售总监。 什么？ 就我那个客户的亲戚姓王，做混凝土生意的，在卯城不是还挺出名的吗？你应该听说过的。 宁静啊，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自己干。 尽管现在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方志远还是说了出来。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我自己喜欢。 周宁静微微地抽动嘴角。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家里的情况不用我再跟你说第二遍了吧。 我保证不动换学区房的钱，也不动你的钱。方志远这是铁了心了。 这样吧，你把你那个项目具体的跟我说说。 啊，太好了，老婆，我那个项目啊，是做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的。方志远一听说妻子想了解，很是高兴，忍不住这话就多起来了。哎，我跟你说，我做过市场调查，这两年吧，随着国家和地方相继的出台了一系列治理饮食业油烟污染的排放标准和法规，哎，刺激了市场的需求啊，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潜力的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市场啊。茂城呢，做这一块的现在不多。哎，老婆，我打听过了，只有两家，而且呢，这两家还不是专业的，他们…… 周宁静略有些不耐烦。我没让你现在说，明天后天都成，你急什么呀？做大事儿就更应该沉住气。就你这心急火燎的样子，能干成什么呀？周宁静担心他这话说重了，便又说：“我这还有话跟你说呢，你忘了？” 对对对，也是也是。等我到深海啊，办完了离职手续啊，我再完善我的项目的方案，到时候再跟你汇报也不迟啊。对了，哎，我要说的话就说完了，该你说了。 嗯，哼，先给我倒杯水来。 待方志远从外面倒了水进来，只见周宁静的腿上放着一个小盒子，方志远认得，那是他放贵重物品的盒子，平常一般都放在衣柜的隐藏式的保险柜里边。 周宁静从盒子里拿出一枚纯银戒指，这戒指是方志远在大学毕业晚会那天送给他的。银戒本是光面的，因为被氧化了，表面已有了灰黑的斑驳。志远，你还记得你送我这只戒指的时候，你都说过一些什么话吗？ 我说…… 你说你永远不会欺骗我，背叛我，对吗？ 宁静，你是怎么了？方志远实在猜不透周宁静为什么会突然拿出这枚戒指，但是他看到周宁静的脸上有汗珠溢出来，于是方志远打开了空调。 一时间房间里只有空调刚被启动时发出的烦躁的声响。周宁静把戒指戴到自己手上说：“我一直都很相信你，我问你，现在我还能相信你吗？” 方志远心想，你要真的相信我，就不会这么问了。可是这句话已然到了方志远的嗓子眼儿了，又被他生生地吞了下去。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你的欢乐，那里边种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周宁静把戒指戴在自己手上。我一直都很相信你。我问你，现在我还能相信你吗？ 方志远心想，你要是真的相信我，就不会这么问了。可是这句话到了嗓子眼儿，又被生生地吞了下去。方志远猜想，可能是上次辞职的事情没有跟他商量，他的气还没有消，这会儿啊，想跟自己翻翻旧账。他说：“啊，是，从这个通讯公司辞职，我没跟你商量，这确实是我不对。但是我出发点呢，那就是为了不让你担心呢。还有，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会支持我的创业，不，这事情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哎，宁静啊。”咱能不能把这篇翻过去啊？以后这日子还长呢。啊，这样吧，我保证啊，以后这样的事情，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咱俩什么事情都商量着来。 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周宁静看起来有气无力，斜靠在床头。 方志远顿了顿，走了过去，挨着床边坐下了。也没忘记把刚才拿进来的水递给周宁静。 周宁静接过水杯，喝了口水说：“志远，我最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我不愿意相信，但人家说的有板有眼的。” 你都听见什么了？ 说你和他的。 谁啊？ 你和百成。 我和百成是不是因为我过生日啊，人给我订了个蛋糕啊？ 周宁静摇了摇头。 那我就真想不出来了，我跟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居然还有风言风语了。 之前百成 不是在和木华相亲吗？ 哪个木华呀？方志远凝神，哦，记起来了，那个大学老师。对啊，百成确实在跟他相亲呢。 你知道百成为什么不接受那个木华吗？ 这我倒是不清楚了。啊，怎么了？ 因为百成还喜欢着你。 方志远一愣，他当然知道百成心里还有自己，但是这个话从周宁静的嘴里说出来，他还是有些吃惊的。 见丈夫没有吭声，周宁静问道：你知道百成喜欢你对吧？ 不是，就算他喜欢我又怎么了？老婆，我已经结婚了。 你看你这句你已经结婚了说得多无奈呀。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这我就纳闷了。电视剧里也好，小说里也好，一个已婚男人受了诱惑，如果拒绝，说的都是这句我已经结婚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要是我没结婚，我一定会和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来一句我不喜欢你，或者我对你没兴趣呢？这句我已经结婚了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其实我挺喜欢你的，就是因为我已婚的身份，所以咱们俩暂时没有办法在一起呢？真可惜呀。我要是早点遇到你那就好了。哎 呀，你看你又开始较真了。 我没较真。我问你，要是百成跟你说他要和你在一起，你会怎么说？ 我就说我已经不对，我应该说我对你没兴趣。 为什么不说我不喜欢你呢？ 你可真是有点胡搅蛮缠了。 方志远说完这句话，周宁静便明白自己应该点到为止了。他连昨晚方志远最后说的那句我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的生日都没有真的去追究，怎么可能会把周冲看到丈夫跟百成拉拉扯扯这事说破呢？气归气，周宁静前思后想过说破的后果。要是方志远怎么都不承认，他不可能拉着他去找周冲对质，那样跟泼妇又有什么两样？到最后理亏的反而是他周宁静。要是方志远承认了呢？要是他承认了，接下来方志远是不是就跟那位情感专家说的一样，恼羞成怒要和他周宁静离婚了呢？ 都说离婚是会传染的，如今方志远那个圈子里，陆泽熙离了，老八离了，明航万年单身狗不在此列，至于毛俊呢，因为胡谷月的不孕症，他们俩的婚姻依然是摇摇欲坠，命悬一线了。连周宁静的堂哥周宁海也是个离异人士。 在老八和海丽离婚之后，周宁静还看到过一篇调查报告，据说若好友遭遇婚变，本人婚姻触礁的可能性将增加 75%。 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不仅朋友的离婚具有传染性，家庭成员和同事的离婚事件也会增加人们结束婚姻关系的几率。因为朋友群中离婚事件会促使一对夫妇重视双方关系，可能滋生不满情绪。此外，虽然离婚往往被贴上不光彩的社会标签， 但朋友的离婚能够淡化这种不光彩，让人产生离婚也无所谓的感觉。甚至研究人员还将这种效应称为离婚惧泪。吹吹风，先给丈夫打个预防针，这就是周宁静保卫婚姻的第一步。此刻丈夫正有些不耐烦地坐在床沿上，看起来还有那么点儿不知所措。周宁静的表情变得缓和了一些。我呢，也是庸人自扰。说起来，都结婚那么久了，对你还紧张兮兮的，都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志远，你说你生日，他送了那么大一个蛋糕，换了谁是你老婆，那都得生气呀，是不是啊？我本来不想再提这事的，可要是不把这些话都说出来，我心里难受。 方志远摸了摸妻子的脑袋，反正啊，自从百城回了茂城，你呀，就跟上了发条似的，我这还没怎么着呢，你呀比我还激动。好吧，我跟你说件事儿。 周宁静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只是看着丈夫。 我和白城谈过一次，方志远徐徐地说，就上回在周冲的那个农家乐，我没告诉你，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你没有必要知道。 怎么了？你们都谈什么了？ 白城说他回来，一个呢是因为他父亲这边需要他，另外一个呢得想把心结给解开。他说当时他离开茂城不告而别，总会有那么点遗憾。我想这个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哦，遗憾。 通过那次谈话吧，我跟他都明确了一点啊，大家还是老同学，也可以做朋友。 周宁静看着丈夫的眼睛，她能够感觉到方志远说的是真话，最起码这一部分是真话。好了，那这事儿就翻过去了，我不会再提了。 嘿，这就对了嘛。方志远抱住了妻子，免不了一番温存。只是周宁静似乎没法进入状态。 尽管丈夫刚才那番话满是真诚，周宁静也相信方志远说的是真诚的。可是当和他肌肤相亲的时候，周宁静没有来由的觉得一阵厌恶。这厌恶很轻微，很短暂，却像他那双破了个小洞的连裤丝袜，洞眼再小都不容忽视。这具熟悉的身体一度让周宁静脸红心跳，一度也让他痴迷心醉。大四那年回卯城实习的他们俩，在方志远临时租住的小公寓里，终于把自己交给了对方。最初的声色过后，双方变成了一座有着无穷宝藏可以探寻的迷宫。那种对彼此身体的眷恋，直到周宁静怀孕的后期还存在着。后来孩子出生，周宁静就跟许多当妈妈的一样，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到了孩子身上，难免就忽视了丈夫的感受和需要。一年后，孩子断了奶，送到了旗镇，交给婆婆，一多半是因为小两口工作太忙，分身乏术。另外呢，周宁静也有关于夫妻生活的考虑。孩子送到旗镇半年后，小两口在这方面的趣味才慢慢找了回来。因为生育过孩子，周宁静的身体有了些许变化，有不太好的，自然也有好的， 至少她比婚前丰韵了不少，丈夫很是欣喜了一阵的。接下来的几年，也说不清是谁先失去了热情，开始觉得闺房中的这种乐趣不过尔尔，一周一次就成了他们之间的规矩，如同例行公事。 方志远亦有忐忑，他的感觉跟妻子不一样，他的是疲累。方志远表现出了很久没有过的狂热，他极尽全力想讨好自己的妻子，想看到他脸上放松和愉悦的表情，试图通过他的声音来判断他是否抵达。也许自己现在的行为就是酒桌上的男人们经常开玩笑说的回家交作业吧。他不但要交作业，他还想把这个作业写好，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满意，给自己打个五分，期盼着通过这份作业博取妻子的信任。当妻子问我还能不能相信你的时候，自己多么想反问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我的？宁静啊宁静，大概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相信过我吧。15分钟过后，他身下的周宁静说话了。 我有点累了，你快了吗？ 他从他的身上下来，翻身到一侧。 怎么了？你不是还没有？ 你觉得刚才好吗？ 好啊，挺好的。 觉得好就好，早点休息吧。方志远一个翻身，周宁静也一个翻身，两人背对着背，薄被子中间于是有了一条缝隙，空调的凉风窜了进来。 要不我再去拿套被子吧。 我去吧。这一晚周宁静和方志远开始了一人睡一床被子的夫妻生活，这在他们以往的时光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可让他们更想不到的是，这将成为他们此后的常态。 这么想的可不只是周宁静一个人，茶水间里有爱嚼舌头的女同事已经开始八卦了，说周宁静这一趟去北京怕是已经搞定了麦克。这话传到周宁静的耳朵里，周宁静便只是笑笑。到了中午，麦克约周宁静去楼上的一家餐厅吃饭，说是工作餐会。这种餐会以往麦克也常组织，但是只约周宁静一个人倒是从来没有过的，像是故意要气气那些爱嚼舌头的人，表明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周宁静答应了，他补了妆，和麦克并肩走出了办公区，两个人还有说有笑起来。 麦克选的是新天地的一家咖啡馆，点了两份商务套餐，两个人对坐着。麦克问，怎么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这事儿还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帮我告假，我还没有那么早回卯城。 呵呵，这个谢字啊，留着以后再说吧。以后啊，你要谢我的地方还多着呢。这句话差不多就是直接告诉周宁静，公司已经决定提拔他当运营部的副总监了。麦克当然知道周宁静在想什么，他继续说，当时收购茂城百货的时候啊，因为人事上的疏忽，倒是流失了不少原来茂城百货的老员工。现在总公司那边呢，人事部换了新总监了，他呀一直就注重本土化的推进，你也算是赶上了机遇了。抓住了，千万不要松手啊。 明白了。 你聪明有想法，做事情呢也算稳重和牢靠， 比起我们这些总部下派的人呢，你的缺点就是格局观呢，你太中规中矩了，还有那么点固执己见啊。当然这些话呢，我都是从朋友的角度说的啊。比如你负责的这次培训啊，要拿出我们的本土特色来，不要拘泥你的北京受训时学的那一套。 两个人边吃边聊，周宁静自是受益匪浅。要不是在北京发生的那次骚扰，他对麦克都有些肃然起敬了。 好巧不巧，方志远来到了新天地，在团购软件上搜索了一番，误打误撞地来到了这间咖啡馆。方志远这边刚刚点好团购的套餐，一抬头就看到了靠窗而坐的周宁静和麦克。方志远虽然没有见过麦克，但是周宁静没少在自己的面前抱怨过他的上司。 这个麦克啊，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特别体面，梳着个大背头，有时候看着还有那么点娘。嗯， 周宁静曾经这样跟方志远说的。再结合周宁静平日里的一些其他的描述，坐在周宁静对面的这个男人，论穿着、长相、年龄，应该就是麦克无疑了。这次去北京培训之前，周宁静还跟自己嘀咕过，他是跟这个惹人嫌的上司一起去的。惹人嫌吗？看这两个人说说笑笑的样子，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麦克怎么惹周宁静的嫌了。方志远欠身想过去打招呼，犹豫了一下还是作罢了。他让服务生打包了套餐，拎着外卖盒悻悻地离去了。他坐在超市外边的休息区，咀嚼着已经有些冷硬的三明治，忘记向服务生拿糖包和奶包了。手里的咖啡只是苦涩的。 为了搬家，老八特地请了一天的假。离婚的时候本来就是净身出户，衣服又基本上都被海丽给捡了。搬到了同安这边以后，老八也只是简单的添置了一些东西。用同安的话说，要是哪天某城有地震了，身无长物的老八绝对是第一个跑到安全区的。请假是因为海丽对老八提了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搬回来以后得先把房子彻彻底底打扫一遍。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 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 不忘初心，